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0点整， 阳光茶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选用进口的名贵药材海狗鞭，配以人参、银杨果、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原料，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它可以抗疲劳、延缓衰老，适用于易疲劳的中老年人群。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 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本节目由四世同堂海狗鞭特约播出。各位听众大家好，接下来就有请健康顾问郑老师向大家介绍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谈谈足跟痛的调理。这足跟痛也就是脚后跟一边或者两边都出现了疼痛，那看看局部呢也不太红，也不是很肿，但是呢就是疼。那这个疼在早晨起来下床脚着地的那一刹那，好，这人是痛彻全身，有的人甚至重新又跌坐在床上了。那这个时候呢检查身体能够查出来，有的人查出来的是足跟部的骨刺，有的人查出来的是足跟部的骨质疏松，有的人查出来的是筋膜炎，有的人查出来的是滑膜炎等等等等。虽然不一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表现，就是走路的时候脚跟疼。那也正是因为一走路啊脚跟就疼，所以好多人呢这脚不敢踩实了，穿了一个比较软底的鞋，再垫一个厚的鞋垫，然后脚踩地还不能踩实了，甚至有的人夸张是点着脚走，所以一瘸一拐的走起来。那我们说出现了足跟痛以后，第一，它对人的直观的影响就是走路不方便，所以好多人能不走远路的就不走了，能不下楼的就不下了，那活动量明显的就减少了。这活动量一减少，你还别小看这个平常就走一走溜一溜，它虽然没有跑步啊登山呀那么大的运动量，但是呢它能维持一个身体的一个正常代谢。如果连正常的走路遛弯这个都取消了，我们看这人在短时间内变成什么样了，肥胖，身体越来越胖，因为它不运动，血脂增高，血压增高，因为它没有这种遛弯的这种维持的运动。那实际上我们说这个足跟痛甭管是一边还是两边，它带来的影响只是影响人正常的走路，因为它出现了疼痛，那实际上它还会逐渐的缩短人的寿命。那为什么会缩短人的寿命呢？实际上人要从整体来看，我们先看这个发作的部位，部位是哪儿呢？是脚后跟。人的身体当中有好几个根本，这个根是互相联系的。那人的耳朵中医叫神机之根，那人的脚呢是精气之根，这个精气之根起到的什么作用呢？控制着人的精力、体力、免疫力，就是因为肾藏精气，所以它能够从脚上表现出来，就是因为脚是精气之根。精啊是中医一个独特的概念，它是无形的，它就像一种能量，因为精气神都是能量，它像地球上 蕴藏的煤炭一样，你只要给它挖掘出来，它就能够产生能量，产生动力，是不是？一烧煤机器就可以运转呢？是不是一烧煤就可以得到温暖呢？这道理是一样的。人的这个肾当中储藏着非常多的精气，精气释放出来以后，人就会精力充足，体力好，免疫力强。如果说肾里面的精气匮乏了，这人就会出现精疲力尽，对吧？哎，精神憔悴，就会出现这种现象。那解决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把损失的精气给修复好，古人叫养精蓄锐。可见肾藏精气这个功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这就是一个人的家底儿。那古人啊，把这个精气比喻成煤油灯当中的油，如果这个油多，这煤油灯点的时间就长，如果这个油提前耗干了，那这个灯就容易熄灭。所以叫人死如灯灭，指的就是这灯没油了。所以从这个肾藏精气这个功能上讲，它主管着一个人的寿命。而精气一旦匮乏了，它会有种种的表现，这种表现就包括足跟的疼痛，因为足根是精气之根。所以虽然检查出来的结果不见得一样，有的人是骨质疏松，有的人是筋膜炎，有的人是根骨骨刺，有的人是滑膜炎，但是它的部位都是在脚，都是发生在精气之根上。所以通过感知身体的不同的状态，就能够测知出身体内部状态如何。所以通过脚的功能的状态，就能够体现出身体的健康的状态如何。所以有的人你看那个外观，真正精气足的人，这脚跟是圆的，就跟吹足了气一样。真正精气亏的人，这脚跟是瘪的，是不是？一摁一个坑，很长时间都不弹回来。而且精气充足的人，脚跟是圆润的，精气不足的人，脚跟是粗糙的。为什么呀？因为它是末梢，你这精气不足，连末梢的循环都会变得越来越差。那内在呢，通过拍片也能够证明出，有的人一拍片，哦，这脚跟上长一个骨刺，那更说明精气出现了问题。实际上肾的经络就起源于人的足趾，所以中医说这个脚是精气之根是有道理的，它是一个人体的精气的凝聚的地方。国外的医家也把这个人的脚说成是第二心脏，那可见它的重要性。那现在这儿通过疼痛告诉人出现了问题，但是它不只是告诉人可能是骨刺的问题，可能是骨质疏松的问题，可能是筋膜的问题，这只是一方面。最关键的，他是想通过疼痛告诉人他是人的精气出现了问题。因为肾藏精气，肾的精气一少，就能够通过足跟痛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看足跟痛的病人人群当中，第一是刚生产完的妇女，刚生产完以后身体气血大亏，精气大亏，所以很容易出现足跟痛。所以好多坐月子的人脚跟都疼。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为什么脚跟疼呢？因为紧张的工作，紧张的学习，耗费了很多的气血，耗费了很多的精气，这就导致精气大亏，所以也是容易出现足跟痛的人群。那通过这个人群，你就可以测知到这个是一种身体虚弱的状态的人群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而现在的解决的措施主要是应用消炎镇痛的药物来解决足跟痛。那我们说消炎镇痛的药物吃完了以后，马上这个脚这可能不疼了，但是第一的不能除根儿， 你不吃了，它这个疼又回来了。因为它并不是补益精气的成分，它只是一种让人的感觉慢慢的迟钝，就没感觉了。那可是并不是说这个就东西就修复好了，没有，它只是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而长时间的服用消炎镇痛的药物，还给肝肾的功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伤，甚至有的损伤的后果比本身足跟痛带来的痛苦还要大。所以消炎镇痛的药物只适合短时间的应用。那刚才已经说过，中医学已经认知到了它是人体的精气不足而出现的问题，所以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它，还需要把损失的精气修复好补充好。所以中医学是用补肾的办法来帮助足跟痛的人达到调理的作用，因为足跟恰好是肾的经脉所过之处，所以肾的经脉一旦空虚了，就会通过足跟痛表现出来。所以遇到了这种情况，说明人的身体内部已经是精气大亏，怎么办呢？那就要补益损失的精气。中医学在遇到明显的身体肾功能非常虚弱的状态的时候，是应用血肉有情之品来扭转局面，来改变状态。因为血肉有情之品有着它明显的优势，在于补益起效的速度快，补益持续的时间长，补益身体力度大。海狗鞭属于血肉有情之品，它就具有起效时间快，它就具有补益的时间持久，它就具有补益的力度强的优势。因为它含有更多的肾所需要的养肾护肾的精微物质，含量非常之丰富，这样呢就可以更好的修复身体出现的损伤。所以有效的补益肾中的精气是海狗鞭的一大优势，在这个功效上明显的要优于普通的草木制品。所以中医学是应用草木制品和血肉有情制品互相搭配，这样呢就能够既发挥补益力度强的作用，又发挥补益的周到的优势。正是因为海狗鞭是有机结构形式，所以它对人体吸收利用来说非常的方便。那正是由于补充了损失的精气，随着身体里面储存的能量越来越足，足到什么程度呢？足到都能够营养到整条经脉了，这个时候足跟的疼痛才能够有效的解决。为什么呢？就像一条干涸的河流一样，这个河水如果干涸了，周围的花草树木动物人都会遇到生存的危机。当河水重新来了以后，生命力就又全来了。那现在呢，肾的经脉里边空虚，就像河水干涸一样，当肾的经脉充足了，精气足了，输送到肾的经脉里边，肾的经脉会营养周边的骨骼呀、筋膜啊、滑膜啊、皮肤啊等等。这个时候足跟的皮肤也变得滑润了，足跟的骨质也变得坚实了，筋膜、滑囊这些得到营养，慢慢的炎症才会逐渐的得到控制。所以它并不是说一种表面现象，它是内在的一种身体亏损的表现。而应用血肉有情制品和植物类的中草药互相搭配，这样呢可以更好的达到有效补肾扭转局面的作用，帮助老年人第一改变足跟疼痛出现的对生活的影响，增加生活质量；第二就是随着精气的充足，它可以不断的储存生命的能量，帮助人延长人的寿命。所以它是集改变身体状态和养生于一体的，所以希望这种安全有效的方法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达到身体健康，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今天的阳光茶园就播送到这里，以下是广告时间。阳春三月双节将至，四世同堂海狗边特步胶囊公司特别定于3月1号至3月8号在北京12家专卖店举办迎元宵庆三八大型优惠活动，详细情况可以拨打咨询电话进一步了解，6618-7778 6618-7778，另外一部是6617-8400 6617-8400。本品不适宜少年儿童，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讲一个小话题，是睡不好伤大脑。咱们现在呀，生物节奏很快，工作学习的压力也很大，那么往往呢睡不好啊，成了很多人的一个通病。第二天你会表现出来正常吗？肯定不正常。第二天会出现了头昏脑胀，注意力呢无法集中，还头疼。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利于大脑的休息放松，大脑在睡眠的时候它也得要一个自我的康复的过程。长期的睡眠呢不足，不只是出现了这些普通的这些问题，就是说刚才说的呀，头昏脑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头疼啊，无精打采啊，就是这种状况，还可以对大脑啊造成了伤害。国外研究了，做了很多实验，首先是容易造成大脑突然之间空白。国外研究了，对于啊几十名的这个成年人，分别在睡眠充足和一夜没睡觉的情况下头，完成一些有关的视觉、注意力的简单的一些任务，对他们的脑部的成像啊进行研究，脑成像，研究结果显示，一夜没睡情况下头被测试的人呢，大脑的一些区域会频繁的突然之间停止活动。在睡眠充足的情况下就不会，这表明呢，缺乏睡眠的人呢，会在大脑正常活动和注意力、视觉感知活动中断，两种状态中间呢切换。所以科研人员表示啊，就算只是一夜没睡好觉，也会导致大脑啊不稳定的，可能出现了像停电一样的突然之间的出现死机，出现了一段空白了，让人呢暂时啊陷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当然这种状况对于如果是司机来说的话，缺乏睡眠呢会更加危险，四秒钟的走神就可能导致重大的交通事故。所以请注意，睡不好首先造成大脑的伤害，是造成大脑突然之间出现空白，就跟停电一样死机了，不动换了。这个空白会造成我们呢实际上在生活中间呢很多的危害。第二，影响大脑的认知啊功能。有些近年呢这些年呢对人的睡眠功能呢有关的科学家做了很多的深入的研究。推测呀，睡眠是大脑排毒的一个通路。在睡眠的时候，通过呢正电子的发射，计算机断层的显像做了一个评估，发现 就是说对睡眠过程中间现在都用很多的科学技术的方法就进行啊这个研究，结果发现呢，睡眠会影响大脑的神经啊突出，当睡着的时候大脑的神经突出啊会收起来，脑细胞之间的间隙会扩大，于是大量的脑积液会涌进去冲洗并带走细胞外的，容易造成人出现痴呆以及认知功能下降的一些标志性的病理性的一些产物，比如像贝塔淀粉酶，从而呢可以使得人感到精神，大脑灵活。而当人清醒的时候呢，人呢这个大脑啊细胞的突出会张开，无法呢这个对病理的产物就是贝塔淀粉酶啊进行了冲洗，那脑积液它都张开了，占了这个面积了，脑积液过不来，不能够进行冲洗，长时间如此的话，那人的大脑的灵活性就会变差。睡得好的人呢，认知功能不受啊影响，睡不足的话呀，会剥夺那个神经系统的这个细胞啊正常工作的能力，导致感知啊这个身边事物并做出反应时话会出现的认知空白，你空白了，断电了，你没反应了，那不就可以出现了事故。第三方面呢，也有现在做科研呢就表示，这个呢就是降低了大脑的记忆啊功能。研究表明，睡不好呢会影响到大脑的记忆功能。人的记忆啊完全是在睡眠过程中间形成和巩固的。当人睡着的时候，大脑会啊重播分析储存一天的事物，并留下记忆的痕迹。更让人意外的是，睡眠状态下大脑的神经变化程度是清醒状态下的两倍，一些神经的这个路径的讯号增强并形成细胞间的新的通解，另外一些路径的信号变弱便失去了连接，使得大脑内的记忆啊远比持续工作状态下清晰得多。所以如果没有睡眠，没睡好，记忆力呢就会变差。研究者发现，对睡眠不足的人进行脑部扫描的话，结果显示脑细胞的交流的速度被捣乱，从而呢妨碍了记忆的正常的编码，造成记忆的暂时的丧失，大脑会花更长的时间来记住他所感知到的东西。往往现实中间你可能自己就有体会，或者你没有体会，也可能呢从别的你的同事朋友那儿体会到。有时候工作中间白天想不好的问题，解决不了问题，可是晚上也许啊你就能够啊把它解决了。这为什么？就是因为啊你要睡得好呢，就是不会出现呢咱们的认知功能下降，也不会出现呢大脑记忆功能呢减退。而能够影响我们大脑睡得好了以后，人这才是真正的更能够发挥我们大脑神经细胞的作用。第四方面，容易造成睡不好啊大脑组织的损伤。这都是国外的研究啊。一会研究表明，如果一个人晚上没睡好，睡眠不足，血液中间的神经元特异性的这个烯成化酶和 A400B 蛋白的浓度啊就会上升，长期如此的话，促使大脑组织受到损害。这一个是特异性的烯成化酶和一个这个蛋白的浓度啊上升以后，从而导致了神经和大脑功能的退化。所以要想大脑少受伤，咱们必须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这句话可能对于一些年轻朋友就是预露啊聚会啊，就是根本不知道这个终点呢，就是没有日常的正常的生活规律的人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人而异，因为 每个人睡眠的长短的情况不一样，有的老年人说白了他睡5个小时6个小时就可以维持大脑的健康，有的只需要呢年轻一些的可能需要时间长一些，要8个小时甚至9个小时，但是大多数的人一般是6到8个小时睡眠，这样能给大脑一个补充能量，这样使得大脑也有适当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调理，对于你的记忆力，对于你的认知都是有好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鲜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鲜排灵芝集团生产的鲜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鲜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咱们是啊，自古至今啊，就把它作为一个好东西。它有益心气，安筋魂，健筋骨，好颜色。对于我们很多的各种的体内的各个神经系统，包括神经系统，这个头疼啊、失眠啊、头晕啊、等等的这个记忆力下降啊、认知功能下降，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得到一些改善。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整体啊，对于我们体内各个组织器官是起一个调理的作用。灵芝有60多种。有效的成分，可能大家也都了解，世界卫生组织啊，公布人类健康的话呀，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是4块，哪个4块呢？快食、快眠、快便、快动。这个4块的话，说白了呀，咱们通过灵芝的调理呀，真的能够帮你调理调理。灵芝。尤其咱们说的这个快食啊，灵芝促进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改善消化器官的功能，健脾又调理胃肠道，促进食欲，那让我们食欲正常，你的咱们的火那个膳食结构合理的话，那这个对于我们呢整个人体的保证营养来源呢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咱们说到今天呢这个睡眠的问题，睡不好伤大脑，灵芝可以使得人呢快眠，有的人就是入睡很困难的，你头搁在枕头上20分钟、半小时甚至1小时翻来翻去睡不着，那你这就是不是快眠呢？灵芝可以使人快眠，能够睡眠好，入睡快，睡眠时间延长，睡眠深度加强，那整个到早上你醒过来是一个自然醒，那你整个通过了这一晚上的睡眠的话，那对于我们大脑的整体的神经细胞的功能啊，你在第二天呢能够充分的表达出来。神农本草经上指出，灵芝保神益精气，保神就是安神镇静，帮助你睡眠。灵芝中间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于失眠是起一个调理的功能。灵芝中间含有腺苷，对中枢神经系统具有催眠的作用，能够促进整个大脑中间松果体分泌正常的褪黑色素，这样的话就可以加深你的睡眠。另外，灵芝可以增强能量的代谢，将我们体内的无氧代谢转变成为有氧代谢，全身啊供血供氧充足啊，大循环、小循环、微循环通畅啊，这样大脑的话，神经细胞能供血供氧的话，那我们能够正常的发挥作用啊，将无氧代谢转变成为体内有氧代谢，减少乳酸酮体和自由基的堆积。灵芝还可以抗氧化，还可以呢使得我们体内的很多自由基呀，能够正常的代谢掉，